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 我是周思月，欢迎多多评论。 第37集，离家出走。正值饭点，胡同里飘出袅袅的饭香，烧人脾胃。周思月拉开铁门的同时，墙角的小姑娘蓦然抬头，脸上还挂着两抹干透的泪痕，一脸委屈惊错地看着他。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两秒，约莫是意识到什么，丁宪又猛然低头，赶紧用袖子擦了擦眼泪。看到周思月那张脸，他才惊觉自己在做什么。他想要站起来，但蹲的时间有点久了，脚下一麻，反倒在地上做了个结实。周思月斜靠着院门边的墙，目光轻瞥他一眼，低头笑了，双手抄进兜里，探着个脑袋跟墙脚下的丁宪搭话。 受委屈了？ 丁宪原本不觉得这是个委屈，可经由周思月嘴里一问，这事不委屈也都成了委屈。丁宪索性坐在地上，蜷着双脚，双手环住膝盖，下巴搭在上面。他抽噎两声，没理周思月。周思月索性也插着兜蹲下去。他站在院门口，有几级台阶高，低头看着蹲在墙根下的丁宪，他又搭腔：“ 跟你妈吵架了？” 丁宪抱着腿摇摇头，一脸委屈，脸憋得发红，眼睛里都是水光。周思月蹲在台阶上，侧着脑袋看他：“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？”“ 像什么？”“ 特别像一会冒气儿的锅盖。” 周思月说完自己还乐了，蹲在地上，两只手随意地摆在身前，脑袋埋进去，轻声笑着：“ 周思月。” 周思月乐够了，站起来一步直接跨到地上，站到丁宪面前，把人从地上拽起来。“ 行啊，几岁了还坐地上，脏不脏？跟我进来。” 丁宪拍拍衣服上的灰，跟上去，又听见里头传来一句：“ 把门关上。” 这会儿丁宪才意识到，周思月只穿了一件 T 恤就出来了，刚刚拽自己的时候，他整个手都是冰冷的。第三次来周思月家，情绪稍有变化，周叔叔和周夫人都不在，丁宪还是明知故问了一句：“ 阿姨呢？”“ 出差。” 男孩高大的身影正站在桌前倒水，闻声忽然收了水壶，回头颇意味深长地看他一眼，又转回去，那眼神明显的讽刺让丁宪觉得自己可真做作。他不是傻子，同样周思月也不是傻子，大晚上的他跑到人家门前哭，还能不知道他家没人吗？早在网吧门口，他竖着耳朵也听得门清了。周叔叔和周夫人出差了，想想丁宪又觉得无话，于是重新捡了个话头：“ 阿姨不是不上班吗？” 周思月把水端过来递给他，自己往沙发上一坐，轻描淡写带过：“ 我爸去哪儿，我妈都喜欢陪着。”“ 你爸妈感情真好。”“ 你爸妈感情不好？”“ 一般。” 哦。 丁宪捧过水杯，捂着端在胸前，时不时抿两口，暖暖胃。两个人是第一次在这么私密的空间里单独且面对面地坐着，有种尴尬的微妙气氛在蔓延，一时无话。周思月拿手挠了挠后脖梗：“ 玩游戏吗？我房间有电脑。”“ 不了，谢谢。” 丁宪很感激他没有再追问他们家那点烂摊子，他摇摇头，没什么心情。周思月从小到大就没怎么哄过女孩子，也不会哄，跟着蒋晨这帮人也惯了，皮实又精打，都是泥地里混大的小孩，也不懂怎么照顾女孩的情绪。宋怡锦这唯一的丫头能在这帮男生里存活至今，也是个奇迹了。周思月忽然站起来对丁宪说：“ 你先坐一会儿啊，给你看个东西。嗯， 这是什么？ 周思月低头摆弄着手里的小机器人，一边头也不抬地跟他说：“ 第二 T3。” 代号还是啥？ 丁宪的注意力已经全被他手上的机器人给吸引走了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看。周思月将它摆在茶几上，调整几个传输点，又把他胳膊收好，贴着胸口摆，然后将茶几上的一些书和果篮放到地板上，拾起一旁的摇杆器，人弓着背坐在沙发上，双肘撑着膝盖，微一抬眉，抿唇说：“ 来，看着。” 丁宪睁着双眼睛，一眼都不敢眨。那位叫第二 T3 的小家伙就一摇一晃地顺着茶几的路线朝他慢慢过去了。他一只手贴在胸前，一只手似乎是断了，中间连着一根电线，跟没了骨头似的挂着，垂在身体一侧，走一步那手臂就跟电影里的丧尸一样紧跟着晃两下。 这怎么看着有点阴森森的？ 丁宪整个人脊背僵直，神经紧绷，时时刻刻盯着这只小丧尸，生怕它忽然朝自己扑过来。然后小丧尸在茶几的边沿停住了，忽然朝他一鞠躬，身后生锈的铁片都随着他弯腰的动作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似乎有些年岁没出来活动过了。丁宪头皮开始发麻，总觉得他下一秒就要开始吃人了。结果小丧尸咔嚓一声在他面前劈了个叉。 这什么套路啊？ 丁宪诧异地看了眼对面沙发上的周思月，他仍握着摇杆靠在椅子上，头发比刚进门时松软了些，眼神示意他往下看。他的目光重新回去，小丧尸慢慢收腿站直，静了两秒，忽然又走了个太空步。小丧尸不知从哪儿拔出来一根小拐杖，杵在自己两只脚边，两只脚慢慢向外分开，站成了经典的外八，另外一只断了的手臂又戳在腰上。他冲丁宪微微俯身，忽然扭了扭屁股转过去，又用屁股对着丁宪扭了扭。机械的东西格外别扭，但就这么看上去却十分滑稽。 卓别林？ 不错啊，还知道卓别林。 小丧尸又跟着动起来，一会儿劈叉，一会儿蹬腿，一会儿扭屁股，动作夸张，模样极其生硬，偏偏这个外八的姿势站得格外传神。丁宪被逗得乐不可支，抱着枕头哈哈大笑。 开心了？ 嗯，还挺有意思的。 行了，测试成功。 嗯，测试什么？ 嗯，喜剧演员机器人，专门用来治疗精神病人的。 丁宪把怀里的枕头丢过去。 你才精神病呢！ 周思月笑着接过。 你不是之前问我想做什么吗？ 嗯，你想做这个？ 嗯。 为什么？ 你想想啊，我要是能把世界上的精神病都治好了，估计也能载入史册了。 丁宪又是一个枕头飞过去。 你先把你自己治好吧，周院长。 丁宪又是一个枕头飞过去。 站住！ 周思月笑倒在沙发上。 别跑！ 他笑起来特别好看，特别有活力。丁宪也忍不住跟着弯了弯嘴角。没一会儿，两人又都同时停下来，渐渐地不再笑了，盯着对方看了几秒。客厅的时钟指向7点，还在一分一秒地走着。孤男寡女在房中坐着，气氛暧昧。丁宪在电视里看到类似场景的时候，男女主总会抱在一起互相啃，然后电视就渐渐黑下去了。想到这里，丁宪的脸就这么红了。然而电视里演的内幕并没有发生，而是起了一些不合时宜的声响。丁宪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肚子，小声说： 周思月，我饿了。 我上辈子欠你的。 周思月摔下枕头转身进了厨房。周少爷哪会做饭呀？厨房里还留了两袋泡面， 还是昨天刚买的，他大手大脚的哗啦撕开包装袋。 鲜虾鱼板还是红烧牛肉？ 随便。 快选啊。 鲜虾鱼板吧。 去烧水。 还使唤上人了。 丁宪还是听话的去找水壶。 阿姨不在，你都这么吃啊？ 嗯，偶尔跟蒋晨在外面吃。 我妈煮泡面的时候会加个蛋或者火腿肠，而且可以用锅煮，不要用水泡啊。 有那么多时间我吃什么泡面啊？我 过了两分钟，周思月靠着门问他， 哎，冰箱里有鸡蛋，帮你煮两个。 嗯，好呀好呀。 接着丁宪就看见周思月往锅里扔了两个鸡蛋。 啊，一般都是砸开了用油煎。 话音未落，周思月眼睛扫过来，丁宪怂地低下头小声说， 煮的也好吃。 吃完饭折腾到八点，周思月套上沙发上的外套准备送丁宪回家，可小姑娘倒是一动不动的。 离家出走这套在你妈那儿没用，你妈压根儿不吃你这套，她要想找你早就在这巷子里喊了个遍，而且在你没有能力跟你妈反抗之前，别做无用功了，乖乖回去啊。 我不想回去，要不你收留我一晚。 做梦你 小气， 赶紧给我起来，别耍赖皮。 那我找别人去。 你敢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啦。